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在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的音乐作品，歌名就叫做《最浪漫的事》。这是一首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几乎每年我们都有机会听到这首歌曲，只要你有机会去参加婚礼就一定能够听到它。今天节目一开场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些年你去参加了多少场婚礼？这些婚礼的流程给你现在的感觉，让你回头去想，你会有什么话想说？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场面越来越大，科技手段越来越新，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是哇，像春晚一样的隆重，变成今天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也不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想把自己这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时刻打造成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秀，所以场面包括各种各样的小心思自然是没有少花费一些银两。可是在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告诉各位，你们所用的婚庆公司可能跟昨天在另外一家所用的婚庆公司是一家，所以你今天这套流程其实在昨天已经被别人用过了，只是换了一家酒店，换了新人的照片而已。所以我觉得婚礼真的只是两个人的事情，真的没必要那么的劳命伤财，那么的隆重。当然你可能会说，你懂什么，我的一生如此重要的时刻我一定要上演大戏。那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我就不得不下猛药了。我想跟你来分享俞敏洪的这段话，当然也算是警告那些想要大操大办婚礼的一些朋友。俞敏洪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结婚花钱越多，离婚的可能性就越高。他的分析是这样的，说好像结婚花钱越多的人离婚率会越高，因为铺张通常不是出于你爱对方，而是出于面子和虚荣排场，结果婚后就会感觉压力山大，导致感情紧张。甚至会有网友称，爷爷奶奶那一辈结婚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妈妈只用了半头猪，而我结婚却要了爹娘的半条命。再次提醒各位，婚礼两个人的事情，没必要那么吓人，办得那么有排场。偶尔王平也会被逼着去帮一些朋友主持婚礼，我在这里用被逼着，因为我很讨厌主持婚礼，我不喜欢那样嘻嘻哈哈的一个场景。我在所有的婚礼流程进行完之后会说这样的结束语，今天这场婚礼只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开幕的一个仪式而已，往后的日子将恢复到极为平静而琐碎的状态，请做好准备，在面对那么平常的生活多一点耐心对待彼此，就像你们今天在台上所说的那样的山盟海誓一般，祝你们幸福长久。我想收你钱的你，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当中我们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成熟悉，然后又从这份熟悉变回到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而是那一句我陪你。所以想提醒收你钱的每一位正在盘算结婚婚礼现场的这些细节的新人，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因为9月10月是结婚旺季，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所以我相当相当的佩服那些不办婚礼只是请亲戚朋友一两桌坐在一起聚一聚，告诉大家我们在一起了，然后两个人就去度蜜月了那样的一种婚礼状态。来听品冠的这首《陪你一起老》。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有关于幸福的话题，其实切入的就是九十月份了，马上就到了这种结婚的高峰期。这个城市里每天都会有喜气洋洋的新人，那当然，在那华丽的婚礼现场背后，也会有很多的压力，因为有华丽有隆重必然会要有很大的花费。所以我在想，节目当中我们在听那些幸福的歌声之后，来说说这些婚礼，这些所谓的幸福婚礼怎么样。好，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奕迅所演唱的《幸福的摩天轮》。 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今天我在办公室准备节目听这首《幸福摩天轮》的时候，我身边有个同事跟我说，这是陈奕迅所有的作品当中他最爱的一首歌。他跟我说，抛开有关于音乐的旋律，单单这首音乐作品的歌词就有着激动人心的爱情宣言，而且还诉说了心中最美好的那份向往。歌里有唱这样的一句话，追追赶赶，高高低低，唱的不也是人生的境界吗？而歌中的另外一句话，失落之处仍然能笑着哭，多得与你默诵人间的跌宕。他说每每听到这段话，他都会有一种被打动的想要哭的一种心态。但愿收音机前的你也会喜欢这首歌曲。当然我更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早点找到可以相伴一生幸福一生的人。这首《幸福摩天轮》收录在陈奕迅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幸福》当中。你听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听到的是一种小确幸，一种生活在惬意的生活当中，诉说着自己所拥有的那份爱的甜美，有一种小感动小细节。当然陈奕迅唱起来可能还多了一点点慵懒的真实吧。今天我们所说的话题是关于幸福了。关于幸福的话题，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会很武断地告诉大家，幸福就是找到一个真爱跟他在一起，然后相互折磨一辈子。而今天接近40岁的我坐在这里跟你讨论这话题的时候，我更赞同林语堂所说的那四句话。他说幸福，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看似平淡，但却很值得去享受的一种心态，对不对？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可以拥有如此平淡的幸福。来听锦绣儿重唱所演唱的《幸福》。 我爱的朋友，请拥抱着

爱就圆满了几分，一定是特别的。 张宇所演唱的《给你们》，这是张宇作曲，他的太太十一郎作词的音乐作品。据说这首歌词在创作的时候，十一郎幻想着在结婚的现场，长辈们都要给晚辈们经营自己婚姻的一些箴言，然后要说一些话。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温暖温情又温馨。另外这些年我们时常会在婚礼现场听到这首歌曲，除了张宇的原声之外，我们也会听到新娘子的弟弟或者新娘子的妹妹在唱这首歌。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个小男孩很小，在婚礼现场唱这首歌的时候，让姐姐新娘子哭得稀里哗啦，让人感动无比的一个婚礼现场，对不对？我们再回过头去说张宇，张宇对家庭真的是相当负责。据说他的大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是他事业最辉煌最棒的时候，而他却辞掉了很多的工作，在家里照顾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且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所选择的工作地点几乎都是在家附近。我在想，如果他不是那么低调，不是那么回归家庭，也许他今天在歌坛的影响力不会是这个样子，他的事业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他更多的选择了家庭，偏向家庭。所以我们给他一个肯定，在家庭他是一个好男人，可是对于他的歌迷来说就要欠缺一点。不过生活就是这样子，有得必然有失，既然选择了婚姻，选择了家庭，只要开心，只要自己觉得幸福就好。这让我想起了这样的一句老话，婚姻若非天堂即是地狱。我在想张宇选择家庭，可能他所面对的就是天堂一般快乐的生活吧。除了这首《给你们》我们时常在婚姻现场听到之外，张宇在很多的场合还说过，在婚礼上另外一首歌曲时常有人唱，那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一生只牵你的手》，相当经典的一支音乐作品。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这一生漂泊，尝尽苦痛，失去太多，始终辛苦生活。还好有你不嫌弃我，情缘淡薄，甘心在我身旁守候，从无怨尤。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远离尘忧，我安静享受，虽然上天注定要你一世沉默，我们用爱交流，深情相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尽管喜乐与哀愁永远如此沉默。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因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 手艰辛相守，更胜世人欢喜若梦。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你是否也和我相同？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远离尘涌，你我安静相守。虽然上天注定要你一世沉默，我们用爱与交流深情相投。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尽管喜乐与哀愁永远如此沉默。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因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只求艰辛相守，更胜世人欢喜若梦。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你是否也和我相同？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有关于幸福的话题。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关淑怡所演唱的《忘记他》。 梦给 题是有关于幸福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可是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想起这首关淑怡的《忘记他》，是因为最近我看了白岩松写的咱们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开心的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文章实在是太长，所以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听王平，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我有转发可以去看一看。另外我还看过曾经的这样的一句话，已经记不清到底是谁说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幸福，觉得很烦，烦恼很多，多半是因为你的记忆太好。然后今天我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看到丽塔梅布朗她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她说坏记性是变得幸福的一大法宝，如果你总是不肯忘掉过去，你就没有办法变得幸福快乐。你犯过的那些错误，你有过的那些糟糕的经历，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都应该忽略掉。你无法改变过去，所以你最好忽略他们，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处理当前。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苏打绿所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 你有不会写的话，你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 变个组成永恒。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幸福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扯有关于爱情婚姻里面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大概就是你喜欢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会嫌弃你烦，而且正好他也喜欢你，也喜欢黏着你，哇，好让人羡慕的一种状态。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要告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喜欢苏打绿的朋友，吴青峰单飞了，最近出了好多单曲，各位感兴趣倒不妨把他的歌曲找出来听一听。前面已经说了，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烦恼，感觉自己不幸福，就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太好。而在这个时间，我提醒各位，如果每天你把那些不快乐不幸福的事情带到床上，你不单不幸福烦恼，你还会失眠。所以那些繁杂的事情，在听歌的时候，在一天所有的工作和学习结束的时候，就暂时把它忘记吧。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谭咏麟所演唱的《一生中最爱》，希望手机前你可以找到你最爱的那个人，也是对的那个人。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去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便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 心中最爱。 Oh,